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西三环中路辅路外环北向南方向，莲花桥到六里桥，广渠路东向西方向，石门村路到东四环中路辅路以上路段行驶相对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2018年继续出发，让我们继续相伴在路上。朝阳这边天又沉下来了哈，估计待会儿又是大雨磅礴了。哎，好像我们已经习惯这样的生活了哈。天气阴沉沉吧，我们然后出门带着伞就好了，作为一个标配哈。好了，如月随心是吗？如乐随心啊，还是如月随心啊？谢谢你的支持哈，申请加入到大群当中。好，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发到我们的官微，我先扫你加你为好友，再把你拉到我们大家庭当中。好了，官微是搜寻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官微这边呢，很多好朋友都来 say hello 了，还有家族一群当中的鲤鱼喵咪、字母妹妹、前程、瑶瑶妈妈。瑶瑶妈妈不在石景山了哈，可是在路上。2018可是回到了石景山，放假了。哎，放假你都不睡懒觉，还要坚持收听汽车音乐会哈，谢谢你的支持。还有家族二群当中的各位好朋友，你们都在哪里？李刚你好，这算比较新的朋友哈，喜欢这个头像。还有根根，还有 POS 机，小呆猪，还有这是娜娜发红包喊我，哎，这都你们都起的什么名字啊？这个群有点太随意了啊。我发现一个规律，只要节目开始之后，我一开口一开嗓，你发位置一般被点出的几率会比较高，因为我这个人比较懒，懒得爬楼。好了，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汽车音乐会，选择我，选择我就对了，就对了，就对了。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今天是2018年7月19号星期四，尾号11和6的机动车，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的朋友要小心驾驶。哎，最近发现这个油怎么耗得这么厉害啊？怎么刚加完油又要去加油？哎，油好厉害呢，要看一下火花塞了。火花塞呢是点燃气缸内油气混合气的主要部件，如果火花塞出现了问题，肯定会造成发动机没劲儿，油耗当然会增加了。因为火花塞的好坏关乎于混合气体的燃烧是否充分，对燃料的消耗呢也会很大影响的。如果您的油耗增加的过快，可以看一下是不是火花塞损坏了呢，火花塞不好使了呢。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马上来揭晓2018年度第29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0到第16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20名 Sing Hong Before You Break My Heart。 第19名 TFBOYS 王力宏 Tonight Forever。 第18名曹轩斌没关系， 没关系。 第 17名， 关喆态度。 这是我的态度，这就是我的风骨。 16名， 欧德阳唐娜，时间的河。 想一想太匆匆，太阳从来不会再等待。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Before you break my heart, Before you break my heart,So please understand why I have my doubts. Girl, you need to know just what I'm about. When you're my girl, I'll give you the world. Buy you the finer things like diamonds and pearls. Keys to my home, I'll give you my all. But baby, there's just one thing you should know.Show me, girl, what's in your heart. Cause I had enough of messing around. So baby, please, just don't let me down. You're my girl, I'll give you the world. Buy you the finer things like diamonds and pearls. Keys to my home, I'll give you my all. But baby, there's justNo, I don't ask for much when you're with me. No, I don't. Girl, just promise you stay by my side. Stay by my side. Cause I don't give no second chances. No. All I'm asking is baby, think twice. Baby, think twice. Before you break my heart. Before you break my heart. Baby, think twice. 来自英籍华裔的 Steven 黄带来这首 Before You Break My Heart。本周呢有点回落哈，不过我们回过头来说说 Steven 黄，他以独立歌手的身份来发片，专辑当中里里外外都有他一手来包办的。由于他出众的才华、无比养耳的音乐，还有俊朗的外表，让这位不算新人的歌手拥有了大批的粉丝啊。其实之前一直在幕后为大牌歌手做音乐，后来才走到目前来唱自己写的歌，没想到一炮而红哈。好了，继续攀升第19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不要烦恼无奈，只要跟我一起来。大家 Let the night go on forever， 大家 Let the night go on forever。 快乐是真理，微笑就是超能力。哼一段旋律，心灵就会痊愈。哦哦，花开满天地。就

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 明天就在脚下。 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汽车音乐会，让我们一起来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和我一起 hold 住精彩，也 hold 住未来的还有思琪、阿夏、力图，还有笑婷。九点准时来打卡报道哈，刚刚就是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这边的，那官微呢来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欢迎更多的新人在你们方便的时候来我们的官微来刷一下存在了。好了，继续攀升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8名歌曲，马上响至你的耳边。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转换情绪了，来听一首很湿漉漉的歌，曹轩宾的《没关系》。这是一首和剧情匹配的治愈系的情歌，没关系，或许就是我爱你的另外一种诠释吧。 没关系，我会陪你坐一整天，谁都不去想现在是几点，累了的时候等你的靠垫，沉默是爱情的另一种语言。没关系，我反正有很多时间，其实除了你也不能给谁消遣，装作没听见你和他的聊天，就当作世界按下静音键，我只想安静守护在你的身边，哪怕你从未看过我的脸，有些思念只能在心里。

关注天气情况。受高空偏南暖湿气流影响，今天白天本市还是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并且早上大部分地区有轻雾，局部能见度在一公里以下，而且空气湿度大，风力小，能见度改善比较慢，请注意出行安全。近期降雨多，雨量大，山区地质灾害风险高，应该避免去往山区、河道等区域活动。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东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大相对湿度9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男性不育、遗精早泄、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7，适宜您穿保暖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继续来关注音乐方面的消息。昨天晚上，国家大剧院歌剧院的大幕拉开，情绪凝重的序曲响起，卡普莱特家族人身着红色长袍站在舞台上，用合唱诉说着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在世界著名歌剧导演斯特法诺·波达设计的简洁舞台空间中，法语歌剧指挥翘楚帕特里克·富尼耶率梅丽莎·波蒂、弗朗西斯科·德莫洛等歌唱家以全新的形式演绎了《罗密欧与朱丽叶》这部经典的剧目，让中国观众耳熟能详的故事焕发了新的风采。作为今年国家大剧院歌剧节的重磅大戏，本剧将持续上演到7月22号。在接下来的演出中，享誉国际的歌唱艺术家米哈埃拉·马尔库和郁永昭等人将陆续登台。再来看，昨天吴亦凡的新专辑第二支英文单曲《Freedom》封面曝光了。单从这张充满宇宙感的封面上来看，猜测新歌《Freedom》将会延续吴亦凡音乐中一贯的国际化与前卫感，充满新鲜感，备受期待。日前，陈伟霆粉丝见面会在北京举行，工作重心会全面的从香港转移到内地的陈伟霆透露自己目前正在拍戏，同时还做了自己的品牌，不久之后就会公开。而对于音乐上的计划，他直言第二次巡回演唱会一定会开，还表示自己想要做影视剧监制，已经开始计划了，这些都将在未来一步一步完成。今日有着中国流行融合音乐第一人之称的谭一哲即将发布新歌《制作人》，这首歌他将拿出作为一个制作人多年的积淀，大胆尝试音乐体系中古典与当代融合的方式，听起来更像是谭一哲的一种总结和回顾。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西二环南向北方向蔡胡营桥到阜成门桥车多，西三环南向北方向六里桥到紫竹桥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高颜值全景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在北京这座城市，每天上班出差谈客户，哪还有时间装修房子？ 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呀，从装修到入住，设计师全程跟踪服务，家具风格随意选，家电和家具全备齐，这叫上班装修两不误，关键还能保证漂亮有颜值。 上班族装修房子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不用请假，拎包入住，颜值高。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萧亚轩一辈子做你的女孩，赠你的女孩。萧亚轩可谓是动静皆宜哈，快歌慢歌都演绎的那么恰如其分。这首歌曲上周第28名，本周上升14位，来到第14位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Auto Music。 在北京这座城市，每天上班出差谈客户，哪儿还有时间装修房子？ 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呀，从装修到入住，设计师全程跟踪服务，家具风格随意选，家电和家具全备齐，这叫上班装修两不误，关键还能保证漂亮有颜值。 上班族装修房子，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不用请假，拎包入住，颜值高。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无数花落在你眼里很轻，另一个世界的声音倾听，我默念一首诗在午后的阳光里，你坐在秋千住笑意，于是风开始放肆，温柔不止无数眼眶，总被回忆弄湿伤口，来回穿行城市，一直写难曾的文字，在寂寞的 会牵手旅行，轻快流转的旋律，率真动情的歌词，伴着许飞清澈无比的嗓音，淡淡地吟唱着一个充满美好希望的浪漫桥段。上周第19名，本周上升6位，来到第13位次。 我们终将会牵手旅行。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他们的歌声呢，歌颂着年轻时，同时让我们不禁追忆起自己的年少轻狂时光。透过他们的歌曲，仿佛青春的气息都扑面而来了。天气不好是吗？心中一片灿烂，一片晴朗吧。听听原味觉醒的《夏天的风》，好可爱。 夏天的风吹入我心中，你站在海边望着天空，你说世界是多么辽阔，渺小的我们拥有什么？ 当时的我们还很懵懂，你就像温室里的花朵，保护着你不让你掉落，捧在我手心不曾放手。 时间滴答的走，年华似水的流，年少轻狂的爱能多久？你放开我的手，绽放出灿烂的花朵。 简单却很生动， 当时的我们还很懵懂，你就像温室里的花朵，保护着你不让你掉落，捧在我手心不曾放手。时间滴答的走，年华似水的流，年少轻狂的爱能多久？放开我的手，绽放出灿烂的花朵。 夏天不是炎热的风，是温暖的风啊！听到这首歌曲呢，感觉夏天也没那么可怕，没那么讨厌哦。这两天天气总是阴沉沉的，太阳什么时候出来呀？听听下面的这首歌曲吧，真希望天天晴朗。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照亮心吗？散场，没有人在身旁，一条孤单的走廊，会走到什么地方？在路上会遇见怎样的穹苍？那顶上的光，好像要带领我飞翔，大门虚的一道墙，泪眼开了一扇窗，乌云的背后幻生出了太阳，你的心微找到了 自斯大利的《天天晴朗》，源自于他的专辑《秋故事》当中。从旋律编排，从内心感受，都能够感觉到苏打绿对于季节特色的呈现。上周第18名，本周晋升到第11位。好了，这里是风雨无阻都会相伴的汽车音乐会， 动感节奏填满你的移动车厢，风雨无阻的陪伴就是要听汽车音乐会。 孙大伟， 来了来了， 走，跟我去趟家具市场。 老婆，饶了我吧，整天找设计师看地板选家具，头都大了。 你以为我爱跑啊？可咱们预算有限啊。 来一号新家，预算得全包全配精装，50天拎包入住，大牌设计，亲民价格，定制家具和家电全部免费送。K D 衣柜、金牌橱柜、大品牌配置， 找一号新家，请拨打400-8764-888。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高颜值全景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歌曲展播。1994年，何勇曾在红磡体育场唱过一首有着独特情感的歌。在这首歌的间奏段落，何勇非常骄傲地向台下乐迷介绍自己的父亲，也是乐队的三弦弹奏者何玉生。 三弦演奏何玉生，我的父亲。 这首《钟鼓楼》对于何勇来说是一个转折。当他回到钟鼓楼下，感受到城楼静谧安详的力量，回想起往事就像一场梦。在这首歌里，何勇变得成熟，锋芒也有所收敛。《钟鼓楼》这首作品显露出何勇音乐风格的变化，引进了北京民谣，旋律也朗朗上口。音乐创作的形式或许会随着时代而变化，但是音乐里面的情感一直都不会变。何勇的《钟鼓楼》唱的是老北京的人气儿，是那些有趣的回忆，是我们恋恋不舍的北京。 我的家就在二环路的里面，这里的人们有着那么多的时间，他们正在说着睡觉的三长两短，他们正在看着你掏出什么牌子的烟，小饭馆里面新鲜的是外地的老乡，他们的脸色像

有气势的一首作品哈，我经常会用这个形容词，很有气势，你懂的。来自舞曲摇滚乐团 Cobra Starship， 眼镜蛇飞船，还有 Leighton Mister 合唱的这首单曲，名字叫做 Good Girls Go Bad。下次别再问我，刚那首英文到底叫什么名字？谁让你不专心听讲？我绝对不说第二遍哈。Good Girls Go Bad 就这首歌曲，我绝对不说第三遍。Good Girls Go Bad。就是刚刚这首歌曲的名字，这首歌呢是美国偶像的评委哈单刚制作的，歌曲在美国一播出就取得巨大的成功哈，在 Billboard Hot 100榜单上排到第七名哦，哎呦相当不错。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冰，你是谁？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欢迎你继续来 say hello， 刷存在，最好的时光在路上，别再缠我了，给我秀了一下北疆的风景图哈，哎，太美了。就新疆，我真的是没有去过，知道那里的这个景色特别特别的美，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去一下。下次最好的时光在路上，要去的话一定要带上我哈。谁从九点钟一直听到现在十点多了，10:09:12，可以在我们的官微刷一下存在，我们要对你提出表扬了。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这首歌曲，久违了的王菲的这首老歌《天空》。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起飞，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的音乐 都在汽车音乐会，120分钟不间断， 持续嗨。 少个的秋末，我曾紧紧握着你手臂的脉搏，看你脸上的酒窝，藏着背叛的情歌，情绪不由我。我曾带你去看星空下的花火，我曾把我的爱都交给你挥霍。这世界爱情好多，但是未必有几个，这从算什么？舍着温柔，我能给的风度是微笑着默默放开手。我知道你的眼泪只是一种无奈，何必虚情假意的勾勒着未来？当爱已不存在，我又为谁等待？嘲笑命运这幽默的安排。我知道你的挽回只是一种习惯，也曾为难你有多么害怕孤单。是何以重来，时光却已不在，感情需要一点点的空白来整理遗憾。我曾和你走过多少个的秋末，我曾紧紧握着你手臂的脉搏，想的酒窝，藏着背叛的情歌，情绪不由我。我曾带你去看星空下的花火，我曾把我的爱都交给你挥霍。这些爱情好多，结局未必有几个，这总算什么？我在无人的街头想念着某某，你在烈日的依旧闪烁着温柔。默默放开手，我知道你的眼泪只是一种无奈，何必虚情假意的勾勒着未来？当爱已不存在，我又为谁等待？嘲笑命运这幽默的安排。我知道你的挽回只是一种习惯，也曾为难你有多么害怕孤单。故事可以重来，时光却已不在，感情需要一点点。 一首很好听的歌曲是来自汪苏泷的《风度》，他认为面对没有结果的恋情，倒不如为这段感情留点空间，也表现出一个男人在经历了感情的挫折之后的最佳风范和最佳态度。好了，正在看的是非常好听的汽车音乐会，这个时段最后来听听《小聪明》，来自杨丞琳。 会皱眉，难免小疲惫，迷上了咖啡，有时伤悲，却不再流泪，依然爱玫瑰，却不再暧昧。Maybe 这种感觉是长大 ，Maybe 因为有你不会再害怕。你叫我

work, but you wanna go to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You don't wanna go to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And my body do the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We can work tomorrow, oh, oh. We can work tomorrow, oh, oh. Let's put it into motion. I'ma give you a promotion.I'll make it feel like a vacay. Turn the bed into an ocean. We don't need nobody. I just need your body. Nothing but sheets in between us. Ain't no getting off early. I know you're always on the night shift, but I can't stand these nights alone. And I don't need no explanation, 'cause baby Make a clap, no hands for me. Take it to the ground, pick it up for me. Look back at it all, I'm for me. Put in work like my time, she ride it like a 63. I'ma buy a new Celine. Let her ride in the foreign to me. Ooh, she the babe, I'm her boo. And she down to break the rules. Ride it down, she gon' go. I'm gon' choose, she finesse. I fight for, she take thatPutting overtime on your body. You don't gotta go to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but you gotta go to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You don't gotta go to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And my body do work, do work, work, work, do work, work, work. Yeah, work, yeah, work, we can work from home, oh, oh. We can work from home. 来自美国的女子组合舞美 Fifth Harmony， 舞美组合带来的这一首 Work From Home。 其实这首歌曲最初的语音是 Work， 后来呢为了避免和 Rihanna 的一首歌曲同名，于是选择了 Work From Home， 在家工作来为它命名了。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你还在这里听吗？谢谢你的支持。如果谁能够完整的收听两个小时的节目，说明你对我们节目是真爱呀。好感动啊！从今天开始，我们的最后一个时段节目又恢复成25分钟播出了，是不是大好消息？今年我认为这是对于我来说今年最好的消息了啊！好吧，接下来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有条件的话呢，就不跟随最好的时光在路上去新疆玩了，我们可以走得再远一点，可不可以去寻找一下世界最美的公路呢？ 享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今天来给大家介绍世界最美的公路呢，是在挪威偶尔世界上这条奇特公路之一，在大西洋，叫大西洋的海滨公路，在哪儿啊？就在挪威的阿尔法罗密欧。背景是什么样的呢？大西洋的海滨公路哈，也称作大西洋之路，全长是8.69公里，位于挪威的西海岸，在1989年才正式通车。这条路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大西洋海滨公路由8座小桥组成，每一座桥呢又经过一个小岛。想想看，每一个桥都跨过一个小岛，很多桥围绕着一个小岛，然后组成了这条公路。哎，好美！这条公路的设计很独特哈，经过了各个小岛上的自然景观。马赫·马萨尼在谈到这一点的时候也说，这是一条颇具匠心的公路，为欣赏道路两侧的美景提供了绝佳的机会。我觉得远远看去或者航拍的话，这条路一定也相当美哈，是蜿蜒曲折的，然后呢有很多小岛连接起来。哈，赶快走起！我发出这样的声音，没有吓你一跳吧？我实在是由内心而发出的这样的一句赞叹哈！啊，赶快走起！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了。 这首歌来自薛之谦的招牌作品《认真的雪》，这首歌由他自己来创作的，而这首歌也正是记录了他第一次深刻的感情经历，歌中的种种伤心都是他的真实的心情写照。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双翅飞，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爱。 雪下的那么深，下的那么认真，倒映出我躺在雪中的伤痕。 The best music.

啊，是一首中国风。如果你听着曲调，我觉得哎，好像有一点似曾相识的感觉。一看曲作者，哦，王力宏写的，特别为 Jelin 蔡依林来定做的这样一首作品《独占神话》，也收录在蔡依林的专辑《J Game》当中。啊，感觉呢就是中国这个古老的这种乐曲哈，这种应该被我们传承的乐曲，东方乐曲，已经在他们手中呢被赋予了全新的生命。嗯，谢谢这些年轻人，这些年轻音乐人的努力。蔡文姬就说了，这是我的时代呀。是啊，我的时代，当然还有我们中华的传统的东西在传承着。谢谢你们，这些年轻的音乐人。好了，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派伟俊的《我的时代》。北京时间10:49:58，这里是汽车音乐会。 长大之后，我的日子会怎么过？环世界每天出国，每天都变成亿万富翁。听他说，出社会不好过，要珍惜念书的时候。这么多事情等着我去做，我还不懂害怕是什么。心跳的节奏，奋力去战斗，忽然发现身体不属于我。我40岁生日后，快才发现我追的梦。兄弟开旅游，跟别人谈恋爱，我的小老板跟不上时代。幸好我还有机会再重来，我最好的时代是现在。不同的风景有没有变？一个父母要紧，只是存款差几个零。让爱的人的快乐才真珍惜，用带着的心追梦必定会赢。那运气才是我过最好的证明，这是老爸说的真理。现在的节奏，奋力去战斗，战斗后才是回到以前的生活。回到15岁生日后，翻到里面考试的内容，天天想着小号和我谈恋爱，浪漫藏满我没有的存在。幸好我还有机会再重来，因为最好的时代是现在。一起跟上这个节奏，就是今天我们不能改变，只是被期待未来的世界，是在希望的时代，没有人可取代，不管年纪短或者精彩。 汽车最新科技，发掘汽车专属音乐，汽车音乐会全球都在听， 全球都在听。